我要评书了， 评书了， 我全输了， 全输了。 王来的龙，王来的龙，王来的龙王。 这闲的倒方便，走哪儿带的哪儿。 哎哎哎哎哎哎哎 啊 啊！啊 怎么这种这什么呀？这是 这是个腔 儿。哦，这是腔 儿。王来的龙，王来的龙王来的龙。 哦，咱不懂，可能这就是京戏里那嘎调的意思。 王来的龙，王 又弹上了，又弹上了。哎， 我说了一回， 都说了一回了。 王来的龙王，王来的龙王， 这弦子还挺勤。 我又讲了一回， 好家伙，两回了， 又论了一回， 哎呦，三回了， 又表了一回， 得四回， 我说哪回？ 哎，你还没准主意呢，这位。 黄来的龙， 这甭谈这闲的了。 龙王，哎哎哎哎啊！ 就这种脑后摘金的腔还真不容易学。 黄龙黄来的龙王， 嗯， 这有一位大金喽， 怎么样？ 就长来的表了啊！ 我怎么听着跟耍猴的一个味儿？ 黄来的龙王。黄来的龙王， 这种东西没听过。 还有一位大姐儿，他就生来的彪。 有一位大姐儿生来的彪，这句我听明白了。 他长来的彪， 长来的彪， 他怎么那么彪？ 那谁知道啊？ 这长得彪彪，直直直直彪彪， 这不是废话吗？ 黄来的龙王，黄来的龙王， 闲的弹的还真勤。 黄来的龙王， 忘了忘了弹弦子。 这位大姐儿 啊， 黄来的龙王， 半句也弹弦子了。 吃完了早饭，就在门口边站着。 哦，这个大姐卖单。 黄来的龙王，龙王来的龙王。 嗯， 正是这位大姐儿，她在门前站。 您瞧这姿势多好啊！ 就从那边， 从那边。 哦，不，从这边 啊，方向错了，从这边， 从那边， 这边，从这边，对了， 一个也甭管他哪边， 这位合着没准谱啊， 走过一个虚子，一个土包， 虚子土包，哦，这是坏人呐，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甭谈了，您就往下唱得了，您， 哎哎哎哎，啊，好。 这种腔什么地方都用得上的，不管唱不唱也能加上。 嗯，那兄弟有不我的蝈蝈叫 蝈蝈， 哎，叫声蝈蝈你瞧瞧， 就是哥哥你瞧瞧，这还得带着翻译。 你看看， 嗯， 你搂搂 搂搂， 你把和把和，你看这位大姐儿长得多么俊， 长得俊， 弟儿的就是 说 算了吧。 怎么了？ 睡了吧， 睡了吧， 拉倒了吧，你就别睡了吧。 哪儿这么四霸？ 就让他两只大脚给带了坏了。 哦，瞧这姑娘脚大了。 黄来的龙， 就甭谈这穷闲的了，你这唱得了。 他二人说的本是有罪无信的话，你说巧不巧？ 怎么样？ 天上这位大姐儿听见了， 该着出事啊。 这个大姨儿闻听就破口骂， 急了， 骂上虚子和土包， 火了吗？ 是你在眼前走你的道， 是啊， 我的脚大脚小你也管不着， 本来嘛， 谁让你瞧？ 对，谁让你瞧的？ 你不会不瞧？ 对呀、啊， 你的眼睛不会闭着？ 闭着， 两个眼睛都闭着。 哟， 他留神掉在沟里头，无人过去把你捞。 对， 好容易过了一个好人，他一伸手， 哎，拉上来了， 就把沟盖盖上了。 怎么遇见这么一位呀、啊？ 黄来的龙王， 又谈上了。 嗯，这马的虚子土包就让唱走啊。 走了， 再把这个大姐儿消一消， 怎么样？ 他将身就把这个街门进 啊， 关上了街门，就往上屋里挠。 您听这词儿多文雅呀！ 黄来的 挠就是走的意思。 黄 房。 嗯， 他将身坐在了炕沿上， 坐在炕沿上， 脱了花鞋， 脱了花鞋， 扒了袜子， 扒了袜子， 我穿着袜套， 嗯， 可倒来了跺脚， 嗨， 房里的龙床了， 行了，就甭谈了， 手指着脚味高声叫，叫声脚味你听着， 叫声脚味你听着。我的脚儿嘞， 我的脚儿嘞， 我的脚儿嘞， 我的烫面脚儿 嘞。哎，我不吃那东西，烫面脚 是人家的个脚， 人家的脚， 可也是个脚。 嗯， 为什么越过越瘦越苗条？压塞过辣椒 哦，小 多么好瞧。 嗯， 我的脚可也是个脚。 嗯， 也木加麸子木加料。为什么越过越肥越上膘？ 呵， 你忙这么一瞧，压塞个面包， 怎么就拿这个比呀？ 王来的龙王 还谈呐，就这种词儿还谈呐？ 帅着脑来到人怒刺了愣烫了愣，他抄起一把切菜的钢刀， 哎呦，要出事！ 摔钢刀一记脚踝，在我的钢刀一落，你站不稳了，恶狠狠的朝下坐，猛听得咳哧哧当啷啷，还摇摇我的姥姥哎， 脚剁下去了， 没剁着， 没剁着啊！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侯宝林先生、刘宝瑞先生以及郭全宝先生、郭启儒先生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四位相声名家联袂表演的一段传统作品开场小唱。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回顾侯宝林大师的相声作品。 要做你的